旨在破除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医药分开政策，已在本市试点4年，共有11家公立医院参与，成效如何呢？市卫生计生委公布医药分开账单，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医院不合理处方大大减少，患者药费负担减轻，而且分级诊疗趋势明显，医保患者个人负担部分也将呈现平稳态势。带孩子植树已经成为了清明节时期很多家庭争相选择的亲子活动，哪怕平均下来需要每人100元，也依然很受父母的追捧。而在家门口的公园帮孩子认养一棵树，每年只需要50元，却少有人参与，很多父母甚至对此全然不知。目前全北京近15家公园提供这项服务。近日，北京朝阳商标受理窗口在朝阳区行政服务大厅正式挂牌，这是北京市第一家受工商总局商标局委托设立的集商标注册受理、商标法律咨询、商标品牌指导、商标维权保护于一体的一对一面对面的商标服务对外窗口。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他小时候还是一个运动健将，喜欢打羽毛球和投标枪。他形容自己是个像野人一样，哪个女孩愿意玩标枪啊？所以每当大家问他，你就是玉女啊，他总是习惯性地说，我觉得我不是。但是他慢慢的也就觉得无所谓了，只要大家喜欢就好。杨采妮的音乐之路其实在她早期的演艺生涯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短短五年间，她发行过了9张专辑，其中有粤语专辑，也有国语专辑。1997年，她退出娱乐圈之前，还专门发行过一张叫《离别之前》的专辑，就像当年陈慧娴离开演艺圈唱的那首《千千阙歌》一样。那首《离别之前》字里行间也都透着不舍，歌词当中写道，赶在天亮之前与你拥抱，我带着笑脸，有思念心便会觉得甜。其实抛开唱功若不说，他的声线质感还是不错的，加上一堆优质的霓虹翻唱曲，杨采妮的首张专辑其实也蛮好听的。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杨采妮的专辑《爱的感觉》，歌曲《不会哭于你面前》。 Sometimes

今年北京市全面清理市级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要求开具的各类证明及盖章环节，叫停奇葩证明、扯皮证明等，向企业和群众书面承诺即可证明的或者开具部门无权查证的证明一律砍掉，以减少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奔波，便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从而飞，从而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常有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谁？你在思念谁？或者你怀念的只是时光的剪影呢？来自于郑伊健的演唱《虫儿飞》，很短的一首歌曲，1998年风云雄霸天下的插曲，由林夕作词。有人说听这首歌很温暖，也有人说听这首歌会很平静，有人不太愿意听这样一段旋律，你的感受是什么呢？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王菲的歌曲《百年孤寂》，也是由林夕作词。

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 每年的3月23号是世界气象日，这是由世界气象组织于1960年6月所确定的。气象是指大气的状态和现象，如冷、热、干、湿、风、云、雨、雪等等。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气象研究和合作，更好地把气象观测结果应用于人类的各项实践活动，1878年，国际气象组织在维也纳成立。经典999，我是亚威。中国是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仰望天空，共同关注我们的气象。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